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我姓骆，我叫啰嗦。 我爬上去 啊，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儿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 有人说吧，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，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。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腿。 快乐之旅， 快乐出发。 如果评选一个相声演员最多的家庭，那么人们都会当仁不让地选择常家。从当年的常连安到如今的常远和常亮等人，常氏相声的传统被子承父业的常家人延续了下来。欢迎各位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在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啊，要跟您来说一说这子承父业说相声的常家，讲一讲常氏家族之间的故事。常氏相声的创始人常连安乃是相声大师张寿臣先生的师弟。常连安原名叫常安，八岁的时候到傅连城科班学戏，他被排在了连字科，常连安的名字就是科班的教师给他起的。但是到12岁的时候，他的嗓子倒仓了，只好放弃唱戏，改学了变戏法。常连安曾经在北京、天津和河北一带表演，除了变戏法以外呢，也会说相声。他的相声注重表演和刻画人物，至今依然受到人们的喜欢。说到这儿呢，为您送上一首常氏相声的创始人常连安表演的单口相声《文昭关》。 有一位演员唱老生，唱伍子胥唱最好，在台上没把家伙带错了。哪一场啊？就是这个伍子胥过关那场。你要单唱呢，单唱这出是文昭关。文昭关那个伍子胥见了董皋公，董皋公一听，哦，武云伍子胥，把他请到后花园7天7宿，把胡子愁白了。赶到这个花园这场呢，他这个扮相呢，五升金，箭衣马褂，宝剑，困在后花园。那场发愁呢，有几句流水板，发愁嘛，困在后花园嘛。扛起来，再扛起来，再扛起来，再扛起来，再哒哒哒哒哒哒，唱，哎，一拉云手，哒哒哒，唱的唱的唱，您得您唱，有几句流水板。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心中好似滚油钱，有种网挂三尺剑，不能够保全父母冤。有这么几句流水板。赶到见完董皋公之后呢，到后台啊，过去是明星制的派头，总得把这金子松一松，宝剑摘了，染口摘了，啊，喝点水聊聊天，这会儿上黄福那，赶着黄福那快下来了，这才哎，紧金子带宝剑。黄福那快下来说：“老板，您上了啊？”哎，啊，紧金子带染口，把家伙拿过来。后台乱， 秩序太乱，应当把宝剑递过来。错了，他乱抓呀，他把腰刀递过来了。你倒看看呢，没有，他就戴上了。他带上出来了，扛起来，再扛起来，再扛起来，再扛起来，再扛。他走的这溜儿，头了这几排都听看出来了。人家的既然听他呢，就知道戏文，大伙儿就讲得起来了。哟，这怎么意思？二哥什么戏啊？文昭关呢？不是许改了沙庙了吧？怎么改沙庙啊？那韩琦沙庙跟这一样的扮相。那韩琦带的是刀，哎，伍子胥带的是宝剑，哎，对，这是刀。这儿也看出，这儿也乐，那儿也讲究，他也纳闷啊，哟，这头几排怎么直乱呢？我忘了带金子了吗？他一猫带着呢，黑胡子也对，全对呀、啊。见衣马褂，他拿手一猫这刀，脸都白了。错了，猫得出来，宝剑是直的。那刀是有鞘，他那猫这刀，这怎么谁呵，这怎么办？您说，那别的戏没关系，别的戏你要带错了没关系，他没台词儿，这出戏不行啊，腰中枉挂三尺剑，不能报却父母冤呢，这怎么办？你带刀这怎么办？哎，也搭着这演员啊，好几十年的基础还真不错，他一边走一边想主意啊，现编了几句词儿，没得到好，倒得正好了，可真不容易啊，不简单。扛起来，再扛起来，再扛起来，他一瞧是刀啊，所以让观众看看吧。扛起来，再扛起来，再扛起来，嗯，刀。观众还纳闷儿，怎么还让我们看看这个？一拉云手，哒哒一哒，唱得唱得唱，您得您唱，应当呢。过了一天又一天，没唱，改了，改的是过了一招又一招。好，这一招啊，跟一天一样的讲章，不错。哒哒哒，唱得唱，您得您唱。过了一招又一招，心中好似滚悠久，一路的盘费全花了，卖了宝剑，我换了一口刀。 坐什么车呀、啊？ 那还用问？当然是娱乐大篷车。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子承父业说相声的常家，在常连安自己表演好相声的同时，他也很注重对自己的儿子的培养和教育。有一次，三儿子常宝霆和二儿子常宝林在家里排练报菜名，这是他们背过很多遍的段子，而且又不是在台上，所以常宝霆说着说着就走神了，因为又困又热，他就张嘴打了个呵欠，没想到常连安在旁边生气了，他一拍桌子说了一句，打住，你们这是排练吗？纯粹是起哄，要是在台上这么懈怠，那还算是什么演员？这一下吓得常宝霆就没敢说话。打那以后啊，排练的时候常宝霆也再也不敢随便走神了。常连安如此严厉地要求儿子，目的就是要求他们能对观众负责，真正把相声表演好啊。说完了这段故事呢，来听一听常宝霆和白全福合说的相声《道德法庭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为您节选了其中的精华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 人们的舆论，群众的谴责，这就是道德法庭。实际上咱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道德法庭的成员。 哦，这里还有我。 有你，你很可能是那个道德法庭的庭长啊。 我是庭长。 也可能是那个道德罪犯 啊。罪犯呢？不可能，我准是庭长。 那不一定，那看你掌握不掌握咱们道德标准 啊。这还有标准？ 哎，区别很大 啊。 我们的标准是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。资本主义的标准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说一样吗？ 你说这些个，

听哪，我是可怜， 实质上你是可气。当初你到农村为什么不立志打一辈子光棍？ 光棍 我就不相信有人爱你这个反革命分子。 不，哎，厅长 啊， 想当初我们俩人真正是相亲相爱。 那个时候你们一块跳个三步四步，蹦擦擦蹦擦擦吧。 啊，还三步四步呢？ 啊， 喷漆室我还做不过来呢。 嗯，问题清楚了，问题就在你爱人身上。我觉得当初他不应该爱你呀、啊，他应该对你高喊打倒、斗臭、枪毙、油炸，把你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，叫你永世不得翻身。 这是历史悲剧， 才演变你这么一个时代的怪胎。你爱人用他纯真的感情、高尚的情操，给了你生活的动力和勇气，成为你今天背叛他的借口。你的良心何在？啊， 这是 你的灵魂哪儿去了？ 我灵魂 拨乱反正，给了你政治生命，落实政策，为你前途开拓了广阔的前景。你应该现身自化，可是你意外变了，你的思想变了，良心丧尽，灵魂发霉。把灵魂交出来。 我灵魂 要把你灵魂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见见太阳。把灵魂交出来。 灵魂我没有。 没有。 不有，他没在这儿。 哪儿去？ 我藏地沟里了 啊。我来人呐！ 啊， 到阴沟了，把白全福的灵魂给掏出来！ 哎呀，真掏啊！ 啊，哪儿去？过来，过来，在你们眼前站着，这就是白全福的灵魂。说，为什么要离婚？ 我想换换。 有目标了吗？ 有目标了。 前妻的恩情呢？ 全忘了。 他的痛苦呢？ 我合适就完了，不管别人。 看看这种灵魂多么肮脏，多么卑鄙，多么下流，多么无耻。现在我们把白全福的灵魂押往全国展览示众、看， 这就是白全福的真灵魂。 别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常宝霆和白全福的相声《道德法庭》。常连安不仅在表演上对常宝霆严格要求，对他的艺德教育同样很重视。有一次常宝霆去看篮球比赛，结果把上剧场的时间给耽误了，其实他也就是耽误了几分钟时间，但是常连安却把这当成了一件特别严重的事情。他严厉地说，你一个人误场，把后台全给打乱了，这是对观众的极大的不负责任的。见常宝霆低头不说话，常连安又说，咱们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功排练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观众们从大老远的坐车来花钱买票又为了什么？不都是为了台上这几十分钟吗？别说是因为玩的，就是家里死了人了也得照样上台演出，脸上还不能挂相。就这一次迟到，常连安整整说了常宝霆三天。打那儿以后，每逢赶场演出，常宝霆总是早早的到后台盯着，再也不敢迟到一次。而说到咱们现在很熟悉的常宝华，其实那是常宝霆的四弟。其实常宝华先生在小的时候却不是很喜爱学习相声，那么他又是如何坚定了自己学习相声的这份决心呢？说到这儿呢，咱们娱乐大篷车上半段要先告一段落了，为您送上由蔡琴演唱的这首歌曲《一生都给你》。在广告信息之后，我们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之快乐之旅，诸位稍后见。 孤独的我在梦里寻觅，不知道寂寞的你是否愿意牵着我的手，那多情的阳光温暖了我和你，你的耳畔，我要悄悄地对你说，你是我过河的一叶扁舟，你是我登高的一把扶梯，我把生命深埋在你的怀里，落下了滚烫的泪，要把心底的一句话告诉你， 一无所有，只有我自己，不给别人，不给别人，一生都给你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儿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 有人说嘛，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，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。 我说，其实听听相声曲艺，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。 快乐之旅， 快乐出发。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您的导游韩涛。在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，一起来说一说子承父业说相声的常家，讲述一下常氏家族之间的故事。话说有一年常连安过生日，根据满族的规矩，家里人要挨着个儿的磕头，轮到十岁的常宝华的时候，他却说我不磕。常连安就问他为什么，常宝华就说他的妹妹都上学了，为什么他没有权利上学呢？常连安立马给了儿子一个耳光，当时把常宝华打糊涂了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想上学怎么有错呢。常连安从厨房拿来了面口袋，对他说，老四，你看看这面口袋，连我们家里人带亲戚朋友都是些个穷亲戚，一天半袋多面，你我不挣钱要怎么办呢？而正因为父亲的这句话，常宝华再也没跟父亲提出过上学的要求，而是下定决心把相声说好，为家庭的生计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下面呢，送上常贵田、常宝华合说的相声《白字先生》。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 嗯， 站在我旁边的 这个不要介绍了吧，人家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， 不、 哦、不要 不不不不，介绍了您的名字，但是大家不知道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演员。 哎呦，可不能这样讲啊，真不好意思， 这肚子里头有货、 啊、哎呀，你太捧我了，我这有什么货、 啊、这里边都是屎啊。 你看这位仪表是很文明啊，说话是不是粗野了一点呢？ 没有， 我这肚子里边全是，我是造粪机器啊。哎， 您误会了， 你要说什么呀？ 文学史、美学史、